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中共七大为何多次召集、多次准备？大会的召开却一推再推，17年后才胜利召开。 中共七大为什么不是在1942年召开，而是在1945年？距离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17年之后呢？ 建立根据地，红军长征，抗日烽火，反对内战，七大召开的背后有着哪些历史节点？中国未来的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党内思想的统一。 毛泽东的口头报告用特别幽默的语句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景象，而事实上也证明这些全都实现了。 为什么说中共七大的召开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是历史的转折，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人要经历哪些磨砺，才能走向真正的辉煌？档案倾情推出。 1943年7月，延安枣园东北的半山坡上，毛泽东像往常一样坐在窑洞里的书桌旁边，书桌上放着几本书，一杯茶。由于天气太热，他的身上还搭着一条毛巾，不断地擦汗。笔记本旁边有一块石头，手写累了就紧握几下石头放松一下。而就在这时，窑洞的门帘被掀开了，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走进来，向毛泽东汇报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听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放下了手中的笔，指向远处的一座建筑，说道：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搬迁。毛泽东所指的要搬的建筑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中共中央为了召开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定修建的大礼堂。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时候搬迁呢？是不安全了吗？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将要搬迁的会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百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组在延安枣园附近后沟所拍摄的一组照片，一起来看一下。 后沟里的这座礼堂修建于1940年秋，虽然现在这里的屋顶已经损毁，四周杂草丛生，但是从图片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礼堂周围山势较高，隐蔽性极好。而毛泽东的一处旧居就隐藏在礼堂左侧山坡上的一排窑洞里。 七大的会址之所以会选择这里，无疑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隐蔽，而且离中央领导人住处较近。那么既然如此，此时的毛泽东又为什么把已经建好的礼堂放弃而要搬迁呢？要讲清楚这些，我们还是得先来看一下1943年的延安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借此机会蒋介石试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6、7月间，他命令胡宗南闪击突袭延安，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从胡宗南身边获得这一重要情报，迅速转交周恩来。 周恩来又巧妙地把这一消息透露给新闻界。在延安，中共中央随即做好应对的各种准备，并决定从政治上发动反击。1943年7月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尖锐抨击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下，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未发动起来便被制止了。 那么既然蒋介石下令胡宗南所谓闪击延安的计划没能得逞，从之前的照片中我们也发现，当初选定的七大会址地理位置也是十分的隐蔽，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搬迁呢？难道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的组织发出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要求各地于本年9月1日前完成代表选举工作。各地根据通知精神，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开始，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而在筹备七大召开的过程中，党组织的发展，党员人数有了增加，所以七大代表的名额也不断增加。1943年8月，代表人数已增加到700名。 就这样，毛泽东在综合了各方面的情况之后，认为不适宜，因此只能是另找地方。这一次会址被选在了延安杨家岭。杨家岭的地形比较平坦，地势也相对开阔，而且已经建有不少窑洞，可作为参会代表的住处直接使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施工队伍是从当地请来的一些建筑工人，驻地部队也轮流抽出人员投入施工。由于居民通力合作，建设速度非常快，仅花了1年多的时间，到1942年就建成了。1942年就建好了为七大准备的礼堂，毛泽东却在1943年才提出搬迁到杨家岭。中共七大为什么不是在1942年召开，而是在1945年，距离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17年之后呢？ 为何一早就酝酿和筹备好了的七大匆匆停止，却一直被推到1945年？正值隆冬的延安迎来了一场欢迎仪式，是什么人的到来如此隆重？一张意义不同的合影，究竟会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产生怎样的影响？档案正在揭秘。从1930年10月起，国民党军队接连对中央苏区发动了5次反革命围剿。这时候，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对国民党部队进行反围剿。加之这期间，党的中央领导顾顺章、向忠发又陆续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已没办法立足，被迫向中央苏区转移。这样，召开党的七大自然便无力顾及。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中共中央被迫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 正因为如此，七大的召开无从谈起，只能无限期的被推后。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这推后中开始壮大。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结束了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内的领导地位，带领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12月，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但是召开七大的条件仍然不具备。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爆发。根据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在1937年10月提出了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任务，强调要使党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 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五条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准备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7年11月的一天，延安机场一大早就喧闹起来，延安的党政军民代表陆续的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他们要在这里参加一个即将到来的隆重的欢迎仪式。上午9点左右，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机场。一大早就在这里等候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走上前去欢迎从苏联归来的同志。当天，毛泽东做主持并致辞，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将大大增强中国抗战的领导力量。此时的毛泽东并不会知道，这其中一个人的到来之后，其所言所行一度给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又为何他的到来会如此的隆重呢？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明。自1933年赴莫斯科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一直在共产国际工作。这时的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而他的这次回国也是带着所谓共产国际使命而来的。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增补王明为书记。在这次会议上，政治局正式做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我们找到的现在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1937年12月13日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通过。内容：一，政治局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二，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自党的六大以来对革命和斗争的总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937年的这份决议报告，七大的中心任务主要是国共合作、抗日和对自六大以来的总结。我们接着往下看。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召开大会。决议报告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大会准备期限不能过长，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召开。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这个时候对于七大召开已经势在必行，而且指日可待了。为了能够让七大顺利地进行，这次政治局会议还决定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准备委员会之主席为毛泽东同志，决定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秘书处。通过之前的档案，我们看到从王明1937年回国，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开会并发表决议，尽快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为什么却一直推迟到1945年才开呢？ 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困难重重，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尤其是党的许多高级干部战斗在第一线， 很难集中起来开会，他们大都来自沦陷区或抗日根据地，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妆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 一份尘封的珍贵档案手稿，一个神秘的化名，揭示出怎样的险恶环境。中共七大的代表穿越敌占区，陆续抵达延安。然而七大的召开再一次被推迟。 在七大召开之前，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统一思想。 思想统一的形成，各种条件的具备，一场来之不易的盛会即将召开，档案正在揭秘。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北山湖上静悄悄，看起我心爱的土地。 铁道游击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现在山东枣庄微山湖一带为主要区域的抗日武装。在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一位胡福同志穿越敌人封锁线，而这位化名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1942年3月19日，他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路程，为何参加七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刘少奇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创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期间刘少奇的化名是胡福。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了当时毛泽东回复刘少奇的珍贵电报手稿，一起来看一下。发115师，这里的署名看到毛泽东的一处修改，划掉了之前写的少奇同志，而是加上了化名胡福，并以箭头指示绝密。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谨慎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能够看出当时环境的险恶。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事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开七大是重中之重，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点也是看得很清楚，共产党内部还是有思想上不统一的声音出现。而在他看来，在七大召开之前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统一思想。我们来听一下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对此的回忆录音。 这个签档案呢是在政风基础上体现的，本来呢王明啊1937年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以后就提出召开七大，那么后来一直看了1937年底就提出，一直1945年才开。这个原因就是毛主席认为啊，我们党的历史路线没好好总结，这历史上些错误了没好好清算，就是思想问题还没解决，思想还没有完全统一，就会啊把你召开，大概4年左右。大部是各地方代表大部到延安，就是毛主席就把大家七大代表统统集中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是毛主席及校长，就进行整风了。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由此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在土地革命后期与抗日战争时期逐渐达到成熟的。由此可以看出，七大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党和党的人民军队一直处于极其严酷恶劣的战争条件下，党必须集中全力领导土地革命和全民族抗日战争。 同时，全党对于重大是非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直到1945年整风运动结束之后，以上问题基本都得到了解决，七大才得以顺利召开。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延安迎来了一场空前的盛会，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由延安电影队拍摄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党的代表大会的珍贵影像资料。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当毛泽东、朱德等15名大会代表走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起立，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会在国际歌声中正式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做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刘少奇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报告中，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做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阐述。 七大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党代会，真正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一句话令在场的755名代表信心倍增，激动不已。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敬请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壳儿硬，壳儿脆，四个姐妹隔墙睡，从小到大背靠背，盖的一床疙瘩被，猜猜